当废料，砌在后院的围墙上。反正还需要好几块呢。如果你是一棵树，我赌你对我是真的，我们一定会开花结果。赌输了也没关系，大不了十里桃花都让黛玉去扫，反正我还有三生三世。可你是个人，我喜欢的人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 入夜间微凉，繁花落地成霜，你在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，不思量，自难相忘。 遥遥桃花凉，前世你怎舍下，这一海情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都是假象。 这位朋友叫小许，他说，我经常在书店附近看到一个女生，长得有点像张柏芝。有一天又看见她在窗边看书，就过去搭讪说，哎，同学，我看你经常来，很喜欢我们书店吧，我是这儿老板，不如你留个微信，以后来跟我说一声，咖啡甜点都免单。这女孩看了我一眼说，我想要杯红豆双皮奶，不如你现在就帮我免单吧。我很高兴的就去付了账，假装帮她免单。收银的小妹听到我要帮那个女孩付账，惊讶地说，啊，这书店就是她开的，知道吗？我瞬间懵了，灰溜溜地走了，再也没去过那家书店。 这间咖啡屋，忍不住慢下了脚步。你我初次相识在这里，揭开了相约的序幕。今天你不再是座上客，我也就恢复了孤独。不知什么缘故，是我俩由情侣变成了陌路。 自己的情感秘籍。 收到需要赶快回复的信息，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。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，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。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，像有梦里的竹蜻蜓带我去远行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，再想和你生一群 baby。 我开始美丽的际遇，你来自东或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，都听你，因为始终和你前进，回忆并肩旅行，我愿意陪着你去东和西。 赶快回复的信息，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。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，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。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，想有梦里的竹蜻蜓带我去远行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，再想和你生一群 baby。 我开始美丽的际遇，你来自东或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，都听你，因为始终和你前进会一并肩旅行，我愿意陪着你去东和西。我开始美丽的际遇，你来自东和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，都听你，去东和西。 我们都特别警惕，假的东西都会躲起来。联系不上你，你去哪儿了？难道你对我是假的？天气真好，隔着窗都能感觉你的手好像在抚摸我，可我总不能凭想象生活。听说有些歌可以去伪存真，特别是对感情，我决定斗胆听一听，希望听歌的时候你会出现在我面前，不要让我总对着那些石头和树发呆。 人灯火就落谢，因为记忆的缘故，某些词汇就变得不再那么单纯。生命风白浪滚滚俯瞰整个华北平原，可惜啊，时间啊，渐渐被成长占据。 写出了那句永远。我要的不是干杯，干掉那沉闷的岁月，翻遍整洁你的书签。还没有准备的结尾，就匆匆手笔在雨天， 自己的幸福生活。

这位朋友叫手有余热，他说跟男友约会时都是化了妆的，但一直骗他说是素颜。有一次在等男友，突然他从背后捂住我的眼睛说，猜猜我是谁。我猜中了，但一回头发现男友一脸惊恐，因为我的眉毛被男朋友不小心抹歪了，当时那个表情太……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，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，追究什么对错，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。美丽的泡沫虽然已烧化我，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，但爱像泡沫，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。早该知道泡沫就像你伤的心不深沉默，也不是谁的错，谎言再多基于你还爱我。美丽的泡沫虽然你伤 真正的幸福。我是五洲彤， 请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elling You， 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。送你这首歌可以用来听，也可以清洗你的身体和伤口，还有你的眉毛。有时候我明明知道他们是假的，还得想办法让你接受，因为有一天你会相信我说的这句话，感情不管真假，没有永远的幸福，只有永远的遗憾，所以你一定要过好每一天。我是吴周彤， 如夏你归来停船，在忧郁北方之寒，沿途不枉为少年，